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人人都是创意家，玩转汉字和孩子一起识字活动今天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现场蒲音老师将带孩子和家长一起通过对汉字的字形发展和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的解读，解锁理解汉字的新方法。朗园正在举办独立咖啡节，在独立咖啡节上你可以看到全新的咖啡豆品种，挖掘到更多元的生活方式。活动包括精品独立咖啡店大赏、顶级咖啡拉花表演、咖啡论坛等多个活动板块，还有咖啡生活市集与现场音乐演出。今天下午，望京上八文创园将举办小说的首译，阿乙最新长篇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品读会。届时，作家阿乙与嘉宾胡少卿将与朋友们一道品读这部《早上9点叫醒我》。座谈《野思诗集》《雷声与蝉鸣》朗读分享会今天将在当代摩马北区图书馆举行。《雷声与蝉鸣》是香港文学家梁炳钧的第一本诗集。朗读分享会上，除了共读这本诗集，大家还将共同欣赏野思文学纪录片片段。芒山森林公园正在举办荷兰风车节，活动设有荷兰风车节、创意美食集市、儿童游乐嘉年华等板块，百米七彩风车长廊、游伞艺术区、大佛祈福广场等多个区域供游客赏景游玩。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今天青蓝剧场将举办初夏色彩与节奏的舞动演出，这场演出会使观众对弗拉明戈有更直观的了解，近距离欣赏到这门以吉他、舞蹈、歌唱和热烈喝彩构成的热情艺术。日本摇滚歌手雅 Day 2 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今天将在 M 空间举办。雅因为他出众的吉他技艺被誉为日本的吉他武士，本场演出中他将带来深受乐迷们喜爱的《与我的手指一起跳舞》等众多作品。戏剧《恒星》今天还将在彭浩剧场演出一场，这是一部引领观众认识自闭症群体的公益戏剧作品，讲述了母亲去世之后，妹妹对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逐渐了解、消除隔阂、发现哥哥纯粹美好心灵的故事。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们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斌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敏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观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出境方向马家楼到新发地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 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北京啊，有这么一首老儿歌，哎，是这么说的，叫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啊，北京的老胡同和这门墩儿也是正在逐渐消失。为了留住这些记忆啊，有个当年骑门墩儿玩的小小子儿，哎，就开始了收藏门墩儿。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收藏最早为宋代的门墩儿400多对，还建起了私人博物馆。他呢，就是李伟，堪称中国民间收藏门墩儿的第一人。早在2002年，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就专门为他作传，里面讲述了很多李伟先生的收藏轶事。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为大家讲述这项收藏的背后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李伟啊，从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边长大，爷爷呢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家人啊喜欢收藏点玉器古钱币。受家庭影响，他很早就开始集邮集币。1994年故宫举办的第一个私人展览啊，就是他的古钱币展。而李伟最早的收藏品是他8岁的时候挨了一巴掌换回来的，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呀，我们就根据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再给您讲述李伟的收藏故事。下面请出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门墩儿，读起来是加儿带韵的，它是门枕抱鼓石的俗称。您走在北京的小胡同留神观瞧，不难发现几乎每个院门口都有门墩儿。有些人以为门墩儿是老北京四合院门口的装饰物，其实这是个误解。门墩儿实际上是大门的组成部分，院门开启转动是靠门轴的套碗，也叫轴碗。过去呢，人们就在这大门的下营，也就是门下边横木挖2个洞做轴碗。因木头不禁磨，后来改用门枕石，外头加抱鼓石。抱鼓石的分量重，对大门转动时的力能起到平衡的作用。抱鼓石与门枕石是连在一起的。由于抱鼓石在大门外边，所以为了美观，要雕刻成不同式样的图案。通常广亮大门、金柱大门等门墩儿以鼓形为主体，下边架须弥座、包袱，鼓竖向而立，顶上卧个小石狮子，小门如蛮子门、如意门等等，多用方门墩儿，顶上也卧个小狮子。门墩儿的形式多样，图案丰富多彩，含有吉祥如意的寓意。像什么福到眼前呢、麒麟送子啊、万象更新呢、连年有余、天路辟邪等等。由于雕刻的手法不同，可以说是很好的石刻艺术品。京城的玩家历来藏龙卧虎，甭管玩什么，谁也不敢冒冒失失的称自己是老大。话说1998年的12月，有一位日本老爷子叫岩本先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搞了个北京门墩儿摄影展。他收集了上100个门墩儿，也拍了大量有关门墩儿的照片。此事 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同时一向被世人冷落的门墩也突然之间成了宝贝。隔薄的门墩摄影展让岩本露了脸，京城胡同门墩展竟是一位日本老爷子在北京办的，说起来让北京人都感到灾面。可是新闻媒体的炒作并没让京城的玩家心跳，真正的玩家看了日本老爷子的门墩摄影展，心里会明晰，岩本收藏的门墩不过是中国博大精深的门墩文化之皮毛而已。尽管一位日本老人对门墩文化执着的热爱是值得称道的，但喜好归喜好，玩意儿归玩意儿，这是两码事。事过一年多，北京人对岩本的门墩摄影展依然津津乐道，老爷子把收集到的门墩留在了中国，人呢早就回归东瀛了，门墩热暂告一个段落。这时节，一位玩门墩的北京大爷才站出来说话，朋友，您如果对门墩文化感兴趣，看看我的收藏。这位可真称得上是爷。当然，既然他发了话了，不能不让刘一达心动。刘一达如约前往，饶有兴趣地看他的收藏。几百对造型精美的门墩放在一个大院子里，高的有3米多的，重的有几吨，小的有几十公分的，真是造型各异，尽显风采。这位爷告诉刘一达，你看到的那只是一部分，不过这已然让刘一达大开眼界了。这位爷大号李伟，由于开了个松堂医院，改名李松堂，他收藏的门墩可以说是京城之最了。李伟从1965年开始收藏门墩，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说起收藏门墩的初衷，他能跟您砍上几天几夜。他是在东城的干面胡同长大的，爷爷是御医，喜欢收藏，姥爷是军阀，家里藏的宝贝也不少。当教师的父亲喜欢集邮，也好收藏老北京的玩意儿，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对古董感兴趣。再早，干面胡同有个状元府，几经辗转，状元府成了京城一位有名的画家陆鸿年的宅子。陆家跟李家走得比较近，李伟小时候常到陆家玩。李伟回忆说，陆家收藏的古董很多，光蛐蛐葫芦和蛐蛐罐就有几百个。陆鸿年的母亲常给他讲这些蛐蛐葫芦和蛐蛐罐的来历，这大概是对他搞收藏的启蒙。陆家的宅门外有一对雕刻精美的石墩，李伟小时候常常的骑在门墩上玩。那时候胡同里每个院门口都有门墩，胡同里的孩子都会唱那首童谣，小小子儿做门墩儿，做门墩儿干嘛，哭着闹着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干嘛，娶媳妇儿回家关灯说话。门墩儿的结实，孩子们怎么骑着玩也骑不坏。这些形态各异的门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伟记忆中有两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感慨良多。一件事是他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全民大炼钢铁，老师让学生把家里的铜盘铁勺都捐出来炼钢铁。班里有一个同学一下捐出了5、6个门环，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他私下问那个同学，这些门环是哪儿来的， 那个同学说，你想不想受老师表扬？想当好学生就跟我一块干，但是得带上钳子。李伟当然想当好学生了，于是就拿着钳子找到了那个同学。感情那个同学是窜到附近的胡同，偷着起院门上的门环，用钳子拧下来就跑。李伟跟那个同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住家周围的几条胡同里转悠，看到哪个院门上有门环，便用钳子把它拧下来。一连几天，这小哥俩竟一气儿摘了十多个门环。几天以后，他们俩把战利品用纸包上交给了老师。这小哥俩居然受到了老师的全班表扬。刘一达跟李伟斗了一句闷子，老北京家家的门上都有门环，现在可是很难见到了，是不是都是让你们那会儿给炼了钢铁了？第二件事儿是20世纪70年代朝阳门外的两条胡同拆迁。李伟他骑车路过，看到几个工人用板锹啊往车上装渣土，他竟然发现渣土中有个品相不错的狮子门墩儿，于是走过去跟工人说应该保留这个门墩儿。有个工人上下打量他说，这破东西你还拿它当宝贝啊，你要它干嘛呀？在一片嘲笑声中，这个门墩儿被当作垃圾跟渣土一起运到了郊区填坑了。李伟对刘一达说，如果说头一档的事儿是自个儿对儿时亲手破坏文物的忏悔，那么这档子事则是对那些践踏文物的懊恼和遗憾了。正是这种忏悔、懊恼和遗憾，才唤起了自己对门墩的酷爱。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李伟对门墩儿研究和收集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对刘一达说，这门墩啊属于石雕艺术，石雕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我们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石雕当中就能领略到他们民族文化的精髓。石雕艺术具有不可比性，作为中华民族石雕艺术的代表，中国的门墩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中国的门墩石雕艺术非常精湛，最早的门墩在商周时代就出现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与古建相配，越来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人来研究门墩儿。刘一达为了写门墩儿，到处查找有关的史料，居然毫无所获，甚至连有关门墩儿的书也没找着，最后不得不从实物上来寻找文化的源流了。说起来，这门墩儿的文化那是相当的深厚。门墩的形式和图案内容丰富多彩，从小小的门墩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风土民情和文化寓意。刘一达在李伟收集的门墩中看到有的雕刻能与玉雕媲美，也许是中国的好玩意儿太多了，门墩作为石雕艺术的代表，却没有像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李伟收藏的第一个门墩是他从小生活的那个小四合院的门墩。1965年他们家的老房拆迁，看到从小骑在上边玩耍的门墩要随着碎砖烂瓦一起拉走，他感到非常的可惜， 便把这对门墩收藏起来了。李伟收藏的门墩并非以数量取胜，他不是见什么门墩都要，而是有所选择。在30多年的收藏过程中，他曾骑着车把京城的大街和胡同都转了个遍，哪条街巷有什么好的石墩他都一一的做了记录。他对刘一达说，那品性好的门墩应该放在他该待的地方，我不会掠人之美，我只收藏那些离开了大门和院子的石墩。门墩离开了院门，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实际意义，而只能成为文物了。这些年李伟为收集门墩经常远足跋涉，他到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在山西农村他发现了一对带人物的门墩，费尽了唇舌，花了300元将其买下，为了把它运回北京又花了700元的出租车费。他在陕西买的一对门墩，这对门墩重多达几吨，造型和雕刻非常的精美。为了运这对大家伙，李伟费了牛劲了，搬运的时候他一下把腰都给闪了，险些把命搭进去。他收集的每对门墩都有一个故事。有一年他在河北雄县农村看到一所老宅子要拆，门墩却雕得很精美，他登门求购，院子却上了锁，邻居说主人到闺女家去了。他等了2天也没等到主人，于是给邻居撂了句话，说重金收购。回到北京过了一个月，那所老宅子的邻居打电话告诉他主人回来了，他连夜赶到了雄县，嘿，主人又走了。如此折腾了4次，终于见到了主人，说了许多的好话，才花了500元把门墩买了回来。京城的旧货市场练摊的几乎都知道李伟玩门墩。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人一听说有卖门墩的，准知道李伟会收，马上就给李伟打电话。这几年京城拆迁的动静大，成片的胡同被拆了，当然会有不少被人们抛弃的门墩了。人们得着信儿也找李伟。当然了，李伟不是什么门墩都改了，他收集的门墩主要看品性和他的艺术价值。眼下京城有一波捡洋烙的人，他们大多是农民，专吃拆迁的破砖烂瓦，知道哪儿拆迁，这帮人推着大车小车蜂拥而至，前脚拆迁的把房顶给挑了，后脚这帮人便冲了上去，大至房顶房坨，小至大门上的砖雕一律全要。他们知道北京人喜欢收藏，自然门墩也在这些人的视线之中，捡的门墩便找买主。李伟说这些洋烂已经一分钱不值了，因为好玩意儿早在这帮人来到之前就已经让人弄走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吧，这就是李伟收藏门墩的故事。不过没有讲完，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暗定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而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李伟收藏门墩的故事。让我们请出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李伟说，我能收集到这么多好门墩，也是靠众人相助。门墩的收藏信息很重要，光靠一个人很难获取信息。他不是富人，这些年他几乎把全部的家底儿都投到了门墩收藏上。有时候相中一个好门墩，他宁肯借钱。儿子过十岁生日，要他给买台电脑，钱已经准备好了。这时候突然看上了一对门墩，把儿子买电脑的钱给花了。李伟收藏的400多对门墩中，年代最久的是一对宋朝的，大多数是清朝的。从种类来说，有京城王爷府的门墩，文官武将的门墩，有富商和书香门第的门墩，有买卖店铺、酒楼、茶肆、戏园子、澡堂子、妓院的门墩。从形状上来说，有方的、圆的、扁的、长的，有一层的、两层的，还有三层的，有兽形的、神话传说的、吉祥图案的，有的门墩还雕有戏出。这些门墩不但有阳宅的，还有阴宅的。阴宅就是墓地啊。从地域上来说呢，有北京、河北、陕西、山西、河南的，有苏杭、福建的，可谓五花八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伟收集的门墩品相还都很完整，残破不全的几乎没有。看他的藏品如同参观门墩博物馆，您会发现很多新奇的图案。在众多的门墩中，刘一达居然发现了一对门墩上有中国联通的中国结的图案。刘一达跟李伟由门墩结缘成了很好的朋友。李伟性格直率热情，有股子北京人的仗义劲儿，跟刘一达很对脾气。3年前，刘一达头几次接触李伟的时候，看到他收藏的几百对门墩散落在院子里风吹日晒，觉得有些个可惜，就问李伟，你玩门墩玩到这份上，可着地球说也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门墩可跟着古玩不一样，他占地儿不说，现在很多人还不认他。你打算如何安排这些门墩今后的归宿呢？李伟笑着跟刘一达说，嘿，我的夙愿呢，是搞一个私人门墩博物馆。哎，真的，你别笑，我一定能搞成。李伟他们家在雍和宫附近有一套私宅， 这是一套几百平米的小四合院，在特殊历史时期住进了住户。后来呢，他们家落实政策，重新拿回了自己房子的产权，但想要让住户搬走，把房腾出来，只能自己想着。他本想着掏个几十万元让邻居搬迁，好好归着一下，办个私人博物馆，谁知找房的时候让一个骗子把买房的钱给骗走了，这事儿便搁置了。不过他这个人办事儿有股子执着劲儿，坎儿再多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对刘一达说，哼，我立志要办一个像模像样的门墩博物馆，让北京人欣赏到中国的门墩艺术。很多人并没把门墩当回事儿，比如后海一带重新改建一些四合院，宅门修得很漂亮，却没有门墩，让老北京人看了感觉挺好的脸蛋儿，少了个眉眼。看来啊，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很有必要提高。李伟还对刘一达说，这世界上只有中国有门墩，只有北京破坏的最厉害。我收藏门墩搞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弘扬胡同文化，让人们重新认识门墩文化。他跟刘一达说，他办事儿常碰到沟沟坎坎，但是咬咬牙闭闭眼又总能顺顺当当的过去，这也许跟自己积德行善有关吧。他是个脑子不识弦的人，用北京人的话说，是个爱折腾的主。拿办私人博物馆这事儿来说吧，他自己家的老宅腾不出来，他爱人家在东琉璃厂有几间门脸房，他和爱人早在1998年就合计着把这几间房拆了，重新翻建，在此建一个私人博物馆。李伟对这事儿是真上心，也真舍了本了，他几乎拿出全部的积蓄来筹建，向专家请教，自己亲自设计，然后找最好的古建队施工。历经三年多，博物馆终于大功告成了，但审批却费了周折。在此之前，京城已有五家私人博物馆了，经营状况都不太好，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对私人博物馆的审批非常严格。李伟只好用硬件说话，文物局的领导看了他的藏品大吃一惊，个人手里有这么丰富的石刻藏品实属罕见，很快就给他开了绿灯了。2001年的10月，李伟给刘一达打电话，哎，你过来吧，博物馆要开张了。刘一达当时以为李伟开玩笑呢，没想到第二天李伟把请柬都给送来了。李伟开的私人博物馆起名叫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匾是启贡先生题的字。开馆仪式搞得挺隆重，市文物局的头头脑脑和一些专家前来捧场，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带着摄影机啪啪一通拍。他这回算是露了脸了。说老实话，刘一达没想到李伟玩得这么漂亮。他对刘一达说，我的博物馆的门脸可以说是整个琉璃厂最漂亮的。他说的并不夸张，博物馆完全按古建的章法建的，住的是老玩意儿，重新收拾，大漆杂麻18道工序一点不含糊，下边的基座是明代的石雕，抱柱楹联是结义肃烈祖寝诚恐安陵爽依然如在，下联呢是寿考惜曾孙孝恩不愧福泽又庆无疆，这是乾隆年间写给诰封遗人的古稀双头联，原封不动的贴上去了。大门外安上了老式的栅栏，门楣上的石雕栩栩如生，汉白玉的门墩透着有气势。 老北京四合院的东西一样不缺。博物馆分楼上楼下两层，金砖漫地，用了300多块。馆内展品有木雕420多块，石雕200多块，最远的到春秋，最近的到民国。其中整块的宋朝砖雕有100多个人物，精美绝伦，全部藏品有2000余件。展厅内有2个醒目的门楼，一个是清代北京的门楼，这门楼两边有对联，写的是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下联是心田存一点，子仲孙耕。还有一个是明代江西的门楼，这门楼的对联呢，上联是雕梁日映照翠飞，下联是画栋云开一雁鹤。李伟的博物馆可称得上是雕梁画栋，个人能办起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李伟这个玩家呀名不虚传。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000年的夏天，刘一达写了一篇介绍门墩收藏的报道，想不到引起了北京人浓厚的兴趣。以前人们并不把它当回事的老门墩，这下成了宝贝。2年前，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品性不错的一对门墩，100块钱都难于出手。现而今，品性有残、雕活破损的一对门墩，也能卖出几百块。十堆精品能卖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而且许多人开始收藏门墩了。其次，门墩引起了文物保护部门的关注。刘一达的文章发表以后，市文物局下属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很快与李伟先生取得了联系，对他倾心几十年收藏的门墩精品大加赞叹，竟与李先生协商，选了他100对精品，在石刻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京城艺旧100对门墩展览。此举又一次在玩界引起了轰动。让刘一达感到意外的是，文章发表以后感动了一位日本老人，他就是痴迷北京门墩的岩本功夫先生。2000年12月7日，岩本先生特携夫人岩本基于子乘飞机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一来要会会门墩收藏家李伟，二来要看看门墩展览。12月8日，北京阴天，天也透着冷，岩本和夫人还有翻译曾雷一大早便奔了石刻艺术博物馆。头天岩本已经看了摆在草坪上的100对门墩，对李伟的藏品惊叹不已。您别看这门墩不起眼儿，但它属于文物，岩本想把它带到日本可就难了，花多少钱也不卖，没辙，这位痴迷门墩的日本老人只好买纸自己踏两张。这一天他征得博物馆的同意，决定踏两张门墩上的雕花图案带回国。老爷子在此之前特意学了几天拓片技术。刘一达和李伟赶到博物馆的时候，岩本已经拓完了一对门墩的图案，正在撅着屁股拓第二个门墩呢。只见这位日本老人跪在地上，把空纸铺在门墩的雕花上，用蘸墨的拍子轻轻地拍着，虽然天气很冷，他全然不顾，令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 着实让人感动。从岩本先生作为一名日本老人对北京门墩如此热爱痴迷，可以看出来这门墩和胡同四合院在外国人眼里头是多么的有文化价值。有一点让北京人很惭愧，我们住了这么多年的胡同四合院，门墩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待了这么些年，那首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这童谣哼唱了这么多年，但第一本关于门墩的专著《北京门墩》，嘿嘿，却是日本老人岩本写出来的。几十年前，侯仁之先生在伦敦购买了一本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写的专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喜不自胜，托人一出，这本书居然成了我们现在了解老北京城墙和城门的专著。想想他们，我们该做什么感慨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门墩啊，是伴随李伟长大的好朋友。那他第一个收藏是用挨了一巴掌换回来的，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八岁的时候赶上他家住的地方拆迁，看着工人把人家的门墩噼里啪啦的用这铁锤啊砸碎，全给运走了。李伟呢，一个劲儿的央求他爸爸一定要带上院门口的这门墩，带上这上百斤的石头搬家。在大人眼里头，这孩子这不胡闹吗？他爸爸坚决不同意儿子的要求，他是又哭又闹，求他爸爸把这门墩带上。忙着收拾东西的父亲急了，就给了他这么一巴掌。那是他长这么大头一次挨打。挨了打的李伟啊，去求奶奶，由奶奶出面，这门墩终于得以保留，也成为了李伟的第一件收藏品。对此李伟后来曾经说过，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保存文物，只是觉得呀，跟这些石头有点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渐消失，那种单纯的喜爱成了一种啊四合院情结，对门墩的深深热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李伟开始系统的收集门墩等建筑构件，他没有能力完整的保存四合院，但是可以保存他的建筑构件，那一砖一石都是历史的见证。就这样，李伟开始啊出没于各种拆迁工地，只要看到哪里的墙上写了个大大的拆字，他就会马上赶到那里啊淘宝，还被不少人误会啊是偷鸡倒把的文物贩子。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根据刘一达先生撰写的文章啊，讲述藏家李伟的故事还没说完，欢迎您下期节目继续收听。那么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半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忍独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一半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忆在上